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，你却说只是我想多了，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了所有生活。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，有些事想回忆却忘了，记忆里删了你删了我剩下什么，只剩下一场梦。在你的口中仿佛变得好难得，哭着说你说你会原谅我，你到底只是随口说说还不是真的，都忘了我是我，人活着人多么痛的结果不能解脱，选择沉默。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，你却说只是我想多了，没有些事想回忆却忘了，记忆你删了你删了我剩下什么。我记得你说过你爱我，有些事想回忆却忘了，记忆里删了你删了我剩下什么，只剩下一场 梦。 解释开始复杂，拐个弯说话代表一时长大了，开始负责任都不能有点懒散，虽然私底下常常让脑袋在放假，该不该他们说来对我有期待，不知不觉是改变，未完成的我一出现只要有表现，感觉不错，生活在世界未完成是个期待，永远做不完想

角倒进心头。 小小竹排江中

山前。

是西装，脱去所有颜色包装，看清自己的模样，和你爱的是否一样？多情还写在我脸上。 就是一粒种子，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，我每天眺望你的高度，等到有一天你慢慢长大，也许我的枝干早已干枯，无论你的繁花蔓延何处，不要忘记脚下那片泥土。我知道你的辛苦，明白你的付出，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。我们都不善表露，可心里全都清楚，这就是血脉相传的定数。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，给你我的祝福。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，让我牵肠挂肚。关注，无论我光荣或屈辱，无论成功失败都别太在乎，一定要把自己好好照顾。你给我的不止身体发肤，还有理解与宽恕。你会自己面对漫漫长路，要懂得忍让，学会知足。我知道你的辛苦，明白你的付出，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。我们都不善表露，可心里全都清楚。 清楚，这就是血脉相传的地书。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，给你我的祝福。我心里有满满的爱，可是说不出，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，让我牵肠挂肚。我害怕有一天自己苍老，成为你的包袱。我会在你身旁把你搀扶，就像当初你带着我走出人生地步。 痴情追求我。